腔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马季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相声艺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很多名家，像姜昆呢，还有昨儿我们说的这个冯巩，都是出在他的门下。他有个儿子叫马东，有句话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可人们却没看见过马季和儿子同台说学逗唱表演相声。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马东现在已经是电视节目主持人了，在他的眼里啊，对父亲马季有什么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呢？住在爱家小区的佳佳和小何今儿个就说起了这话题。 佳佳，你先告诉我一下，你是怎么了解马东的呀？ 认识，我们认识。 你还认识马东？这么多年我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呀？ 是这样哈，我认识小丽，小丽认识小黄，小黄认识小刘，小刘认识大李，大李认识老赵，老赵又认识小徐，反正就这么绕吧，我们就认识了。 嘿呦，您这关系走的简直就是那孟姜女寻夫，不远千里。 其实我看过一个关于他的采访，刚才就是跟你开个玩笑。马东开始形成记忆，那是在4-5岁的时候。那时候呢，他对父亲的认识是，除了知道他是我父亲，其他都不知道。幼年的马东对父亲是干什么的根本没概念，只知道他朋友多，经常把一大帮人带回家，聚在一起嘻嘻哈哈，走马灯似的来，走马灯似的走。 这么多人都有谁啊？ 后来马东回忆说，都是一些说唱团里的老人，像唐杰忠啊、赵连甲呀、李文华呀、郝爱民呐、等等等等，那都是家里的常客。那时候人们经常串门吃东西、聊天，随意。 是啊，那个年代的人呢，就是这么生活。马季早先是住在北京西城马巷胡同，是一个大杂院。那时候呢，马东上幼儿园，父亲特别忙，很少送马东到幼儿园，偶尔去个一两回的，马东就记得特清楚。那他记住了什么呢？听完马季于是游的相声小段笑一笑之后，咱们接着说。 说相声好， 怎么着？ 能够使大家发笑。 发笑 啊，发笑啊，发笑就是乐的意思啊。不是听完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啊？ 不是， 这就是乐， 是吧？这一乐呀，对人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 那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 啊？ 人这一乐呀，可以使你的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啊。 食归大肠，水归膀胱。 对， 消化食水，不生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屡试屡验，百发百中，不信者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矣。 你这做上广告了呢。 常言有一句话， 说什么呀？ 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不了头。 这什么意思？ 不知道吗？ 不懂。 人这么一笑就可以显得年轻一点儿。人要总发愁总苦闷，慢慢就苍老下去了。知道吗？ 对， 你看，有时候你走在街上，你看很年轻的人 啊， 满脑袋头发都白了 啊， 那是怎么意思？ 少白头啊。 那是不常听相声。 是啊， 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嗨， 这意思。 您说这也不对 啊？ 我听人说呀，是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我们说一笑显得年轻一点儿， 不， 一 笑年轻10岁。 哦，你这是定期的 啊？ 我那是活期的。 咱们这儿储蓄呢。 你这没有道理啊。 怎么没有道理呢？ 啊，人这么一笑可以年轻10岁。那谁还听相声啊？ 怎么着？ 来一个30岁的观众，往那儿一坐，哈哈哈哈，一笑剩20了 啊。 20再一笑剩10岁了。 是 10岁那个你说什么他也不敢笑了。 怎么着？ 再一笑没了， 没了。 啊， 挺大的人给说没了。 不能没吧，也成出生小孩了。来的时候人都骑自行车来的，走的时候让保育员给抱走了。 嗨， 照你这么说，哪个剧场也不敢演相声 啊？ 演完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 没听说过。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走进快乐合家欢，孝心故事说不完。大家好，我是韩健。接着说马季和马东的故事啊。马东小时候，马季送他上幼儿园，在这个路上啊，很多人都会跟马季打招呼。打招呼是打招呼，可也不像现在有些追星族那么着啊，看见明星围个水泄不通的，又是签名又是拍照的，问这问那。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哎，有礼貌的点点头，用点头表示一种友好和尊敬。那么马东上学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还是听佳佳接着说吧。 在上小学的时候，同学都知道了马东的爸爸是马季，是个名人，于是他被人叫小马季的时候多过叫马东。 要我说，这外人看呀，可能特别羡慕，认为马东有这么多优越的东西，多羡慕啊。 可不，马东那时候就发现自己常常莫名其妙的就被人家给喜欢了。其实啊，这都是跟他父亲马季有关系的。上小学的时候，马季认为做父亲的就是要教育孩子，让他好好学习，让他放学早点回家。 这当然对了，当初咱们的父母不是也经常说，上课好好学习，放学早点回家，别去乱跑。 嗯。不过马季有一点不知道，那就是当时马东的能力很强，比如说喜欢写诗，还参加了诗社，放学之后呢，经常在外面写完作业，然后就跟同学一起搞活动去了。马季老看见这马东吧，放学之后不回家，火了。马东也急了，一下子打开书包，把写好的作业给马季看，跟爸爸讲他都做了什么。从这以后，马季知道了教育孩子就要有的放矢。 这点咱不是也做到了吗？咱家那欢欢这不就是全面发展吗？咱也没让他一天到晚的到处去参加什么补习班啊。 可人马东出国了，1987年人去了澳大利亚，那时候是出国热，马季呢也挺愿意让儿子出国的，因为他自己在13岁的时候就有过一段离家的日子，去上海学徒，他觉着儿子离开家对自己的成长是有好处的。 马东出国学习的是计算机，这计算机和电视啊、相声啊，这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那他后来又是怎么成为主持人的呢？马季同意他这么做吗？在听完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彬彬有礼》之后，咱们接着聊。 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呀？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它著名的一多。 都什么多呢？ 你就拿这个岛屿来说吧。 哪国多呀？ 印度尼西亚最多。 对，千岛之国嘛。 哎，你要讲山， 哪国多？ 尼泊尔多。 不错。 牛羊， 哪国多？ 澳大利亚多。 可不是嘛。 木材， 哪国多？ 菲律宾多。橡胶， 哪国多？ 马来西亚多。苹果， 哪国多？ 朝鲜多。茶叶， 哪国多？ 斯里兰卡多。佛教徒， 哪国多？ 缅甸多。华侨， 哪国多？ 新加坡多。犹太人， 哪国多？ 以色列多。日本人， 哪国多？ 日本多。 多新鲜呢，可不日本多吗？ 日本我发现也有一多。 日本什么最多呀？ 日本的礼节最多。 对，日本人很讲礼貌。 哎，你就拿这鞠躬来说吧。那在日本呢非常讲究。 是啊。 哎，从天皇到首相 啊， 从高级职员到普通的老百姓，人人都讲究鞠躬。 嗨，这鞠躬谁不会？ 你也会吗？ 不就那么鞠吗？完了， 就你这鞠法 啊， 在日本算处理品。 哎，处理品 不合格呀。 那合格的鞠躬什么样呢？ 男有男的鞠法，女有女的鞠法。 男的怎么鞠啊？ 双手垂直，中指捂在裤线上，要90度大躬， 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女的怎么鞠呢？ 女的是双手在前边啊，顺着膝盖往下出溜。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对对对对，老太太呢？ 老太太是一鞠三哆嗦。先生，おはよう ございます。对对对，年轻人呢？ 年轻人动作非常麻利啊，不留神吓你一跳， 嗨火。这是怪吓人的啊， 是吧？ 他们对这鞠躬还真讲究， 不仅鞠躬姿势讲究哦，他们鞠躬次数也多。 都什么地方鞠躬啊？ 你甭讲一个社会活动家了哦，就讲普通的一个日本家庭主妇，嗯，一天到晚不出门也得鞠40多个躬。 哦，鞠那么多躬啊？ 哎，好，早晨起来洗漱完毕了啊，见到自己的丈夫首先鞠躬。祝您早安。 你瞧，两口子还这么客气。 丈夫准备出门上班，嗯，夫人送到大门口，祝他一天顺利，要鞠躬， 又鞠躬。 丈夫下班回来一摁电铃，夫人把门打开，向他道辛苦，要鞠躬。请丈夫去沐浴，要鞠躬。嗯，送上了干净的换洗衣服，要鞠躬。嗯，饭菜准备好了，要鞠躬。哦，盛上一碗饭，恭恭敬敬递给丈夫，再次鞠躬。 这躬鞠的还真不少。 其实你家里鞠躬也很多。 怎么呢？ 你爱人一瞪眼，你就鞠躬。 嗨，我干嘛呀我？ 反正日本鞠躬非常多。 是啊， 像你这样的，假若到日本去访问去啊，时间长了。你恐怕不大适应。 那有什么呀？ 有什么啊？日本人和我们中国人呢，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 两国有几千年的交往了。 就是啊，嗯，所以见到我们中国人格外的热情。嗯，一热情呢，就鞠躬鞠得更多了。 更多了也没关系， 人家鞠躬你得还礼啊。 那当然，礼尚往来嘛。 你适应得了吗？ 他怎么鞠躬，我就怎么还礼。 那咱们俩试试看吧。 试试就试试啊。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啊就是日本国。 那我就到贵国来访问。 好好好。嗯，现在你乘的飞机啊，嗯，正在东京上空盘旋。 我赶紧的下飞机。 我赶紧给你开追悼会。 开追悼会干嘛呀？ 在上的盘旋你就下来，不给你摔死啊。哎呦， 我还吓早了。 你顺着机舱窗口往外一看， 怎么样？ 成群结队的日本朋友正在机场迎候您的到来。 日本人太热情了。 现在您的飞机徐徐地降落在成田机场。 我站在舷梯上向日本朋友招手致谢。 好，欢迎的人群向您热烈鼓掌。嗯，我急忙跑上前去。啊，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一路上辛苦了。 谢谢谢谢。 让我做个自我介绍。 好好好。 我的名字叫鞠武进二。鞠。 那我叫跳马卧槽。 我双鞠沉底。 我挂脚一僵。 我当头炮。 我搬马跳。 我拱足。 我知识下棋呢。 我名字叫鞠武进二啊。 哦，鞠武进二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能够在日本国土上欢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我们觉得十分的荣幸。 向日本朋友问好。 请允许我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欢迎您来的日本各界朋友。 谢谢谢谢。 这位就是日本总理府代表 先生你好。 这位是日本的县知事代表 先生你好。 这位是日本艺能界代表 先生你好。 这位日本歌舞伎代表 先生你好。 这位日本文艺界代表 你好。 日本体育界代表 你好。 日本大相扑代表 你好。 日本新闻界代表 你好。 广播电台代表 你好。 电视台代表 你好。 新闻界代表 我说啊， 卫生界代 表还有多少位？ 还有700多位。 受不了，我成磕头虫了。 先生，今天我们东京的天气显得格外的晴朗哦，预示着阁下在东京的访问将会愉快地度过。 是啊，请问现在我们到哪儿去啊？ 我们乘车到东京观览市容。 哦， 好， 好， 顺便到银座去散散步。 银座是什么地方？ 是我们东京最繁华的地方。 哦， 请看，那里就是北京饭店。 那我知道。拐弯就是王府井吗？ 到北京了。 不是北京饭店吗？ 象征着日中友好，我们在这里开设了北京饭店，这里生意非常兴隆。北京的烤鸭子已经在我们东京落了户。 鸭子也为中日友好做了贡献。 是的， 谢谢鸭子。我谢他干嘛呀？ 请看，这里是银座的商店街。 哎呀，够热闹的。 这里是银座的担子房， 灯火辉煌。 那面是银座的停车场， 够拥挤的。 前面一座高楼是银座超级百货商场。 那我得进去看看。 是谁？捆绑袜。 这位是 阿达库吉瓦。东京的银座超级百货商场的呢？ 这日本话连我都听得懂。您是？ 我是57号售货员。 谢谢。 我的名字叫三娘教子。 你们掌柜的叫霸王别姬，两出戏呀。 我能够在这里接待中国客人是我毕生的荣幸， 向日本朋友学习， 如有接待不周，请先生多加关照。 你千万不要客气， 我们这里经销世界各国商品， 这东西太多了， 特别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商品受到日本各界的欢迎， 中日友好的象征。 前面就是中国商品专柜， 那我得参观参观。 让我为您介绍一下，这是最著名的中国乌龙茶。 乌龙茶你好。 嗨，又来了。这是久负盛名的中国茅台酒。 太好了。 这里是中国的刺绣。表现了中国人民无限的智慧。那里是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品， 品种不少。 这里是受到日本各界欢迎的中国轻工业产品。 太好了。 我们在二楼销售中国食品， 琳琅满目。 三楼有家庭电器。四楼各式服装。 行。 五楼男女性化妆品。 可以。 六楼有自动车。 好。 七楼儿童玩具。 有点意思。 请问先生，您选购一些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来盒脑力清吧。那脑袋都晕了，一鞠一个躬啊。 先生 啊， 为了使您在东京度过得更加愉快，我邀请您到我的家庭里去做客。 非常感谢 啊。我的亲属们都在门前迎候着您的到来。 别那么客气。 这位就是我的老母亲。 老人家您好。 她30年代曾经在中国居住。对两国人民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深感歉意。 人民还是友好的。 这位是我的夫人。 尊敬的夫人你好。 她去年曾经访问过中国。对中国人民彬彬有礼和对我们日本人民的热情好客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我们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这位是我的小女儿。 小姐你好。 他在日本金团联服务，为中日两国加强经济友好往来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感谢他的工作。 这位是我的儿子。 先生你好。 他3次代表日本乒乓球队访问过中国。 太好了。 这位是我的儿媳妇。 儿媳妇你好。你好你好。 这是我的邻居。 邻居你好。 这是我的外甥。 外甥你好。 这是我的女婿。 女婿你好。 这是我的奴伊卡。 奴伊卡你好。 给他不要鞠躬。 这是谁呀？ 我养活那条狗。 嗨，你怎么不早说呀？ 先生 啊， 请进去吧。 好啊。 请您跪下。 哎，干嘛要跪下啊？ 按照我们日本的习惯，住的都是榻榻米。进门脱鞋，我们跪下交谈。 这么说我也得跪下了。 特别是您更应该跪下。 怎么回事？ 因为您是我的贵宾。 贵宾就是跪的。 是的。 得了，我表示一下吧。 好，这姿势还很像。 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先生，请问您在贵国哪个公司服务？ 我是说相声的。 相声公司？ 什么相声公司啊？ 嗯， 我们是相声演员，相当于贵国的满彩。 说的是呢。 双加料的这。请问先生，您在贵国哪个公司啊？ 我在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会员。 说的是呢。我也学会了。 先生，为了欢迎您，使您在我的家庭里度过得更加愉快。我的夫人准备为您唱一首日本的民谣。 我要很好的学习学习。 开始着那那个努力上开始动他开上瓦能家的黑那子的摩沙摩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唱得不好请您多加原谅 太感谢了什么意思这个 先生让我们大家共同跳一个幸福之歌舞吧 哎呦我不会跳啊 我教给您 可以 请您随着我来 行行行 起呀哇塞啦啦的啪啪啪拍脸蛋哗哗起呀哇塞啦啦的啪啪啪拍脸蛋哗哗西呀哇塞那的得一朵拉西米索哟索拉米那给他和他大哥拍屁股哈 哈你怎么不早说呀 先生您在我的家庭里度过的还很愉快吗 哎呀我在这里非常的愉快 好的 就是我这腰太疼了受不了 请您饮茶吧 哎呀不饮不饮 请您品尝一下我们日本的清 酒不品尝不品尝 请您尝一尝我们的点心 不要尝了不要 请您吃一点水果 不吃了我吃多少都得逛荡出来 那好让我的夫人为您准备一顿丰盛的晚宴吧 不必了啊我9点要赶一趟火车到名古屋 哦还有半个小时 我现在就要向您告辞了 让我送您到火车站去 不要送了 按照我们日本民族的习惯一定要把最尊贵的客人送到最后的离别 那好我就服从主人的安排 现在火车已经到了 那我就赶紧上车了 我就不再远送您了 那您太客气了 接待不周请您多加原谅 哎呀，我留下难忘的记忆 回国后请向夫人问 是我一定问好 请向孩子们问安 请你放心吧 请向邻居们祝福 是是是 欢迎您下次再来 我一定来 我争取到贵国去访问 是是我 我们的友谊是诚挚的我们如同兄弟一般我祝你一路顺风祝你一路平安祝中国人民永远幸福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现在就要上车了 你不要再上了 怎么回事 火车早就开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和说的相声彬彬有礼有一次啊马东看见这个胡瓜主持的脱口秀节目就台湾那个主持人呢突然意识到这种工作啊挺迷人的挺有意思的后来呢就跟父亲透露了想当主持人这想法那当时马季没当真以为这就年轻人突发奇想最终呢没想到马东坚持下来了还做得有模有样的在马东看来啊父亲也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好了上半期节目告一段落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来听一首徐若瑄演唱的因为你广告之后咱们继续来说说马东眼里的马季 粉红色的春明是我想你的心爱在音乐中飘起花散落满地寻找白色的天地是我们的默契誓言轻轻许写下后照镜过去不必提把伤痛全部归零快乐因为你笑容转不停我才会变